马加伯下第八章，犹大马加伯与他的同人暗暗走到各乡村，向同族的人呼吁，把固守犹太教的人集合起来，约有6000人。他们恳求上主垂顾为众人蹂躏的民族，怜悯被恶人亵渎的圣殿，连续已经毁坏且快夷为平地的京城，俯听向他喊冤的血声，纪念无罪婴儿所遭的残杀，并向咒骂他圣名的恶人发怒泄恨。马加伯组成一支军队以后，外邦人就无法抵抗他，因为上主的义怒已经变成了怜悯。他屡次在人不料想的时候去袭击城镇，放火焚烧，占据要塞，使敌人屡遭溃败。他为作战顺利，特别喜爱夜间进袭，因此他勇敢的声誉传遍各地。腓力伯见这人势力渐渐强大，所做的事日渐成功，遂致书与切勒叙利亚和腓尼基的总督扑托勒米，请他援助国王的事务。他遂立时指派了帕托克罗的儿子尼加诺尔，君王的一个知心好友，带领各国的联军人数不下20000，去消灭犹太民族。又派了一位富有作战经验的大将戈尔基亚援助他。尼加诺尔想出卖掳来的犹太人，好填补国王欠罗马人的2000塔冷通的税款，于是立时派人到沿海各城市去，叫他们收买犹太奴隶，与他们约定每90人1塔冷通。这一点也不想，全能者正要加于他的刑罚。有人将尼加诺尔进军的消息报告给犹大，他就把敌军进袭的消息告诉了他的部下。那些胆小的和不依恃上主公义的人就逃到别的地方去了，其余的人变卖了自己尚存的一切，一同祈求上主拯救那些在交战以前就被凶恶的尼加诺尔卖掉的人们。求主若不为了他们自己，至少为了与他们的祖先立的盟约，为了在他们身上称呼的可敬而伟大的圣名，拯救他们。马加伯集合自己同人约有6000，劝他们不要临敌惊慌，不要怕那些无理袭击他们的外邦人数目众多，只要勇敢作战，把外邦人无理加于圣所的亵渎、京城遭受的凌辱与虐待，以及传统制度遭受的破坏等事放在眼前。继而又说，他们仗着武器和奋勇，至于我们只应依靠全能的天主，他能转瞬之间击倒攻打我们的敌人和整个世界。马加伯还给他们引述了他们的祖先获得的救助，在塞乃黑里布时怎样185000人一时同归于尽，在巴比伦与加拉达人作战时来作战的人共有8000，此外还有4000马其顿人助战。当马其顿人陷于困境时，这8000人怎样赖上主的助佑消灭了120000敌人，并且还得了许多战利品。用这番话激发起他们的勇气，叫大家准备为法律和国家而牺牲。以后他就把军队分成4队，立自己的兄弟席孟、洛瑟和约纳唐为每队的队长，叫他们个人率领1500人。此外 又令厄次那诵读圣经，然后立定天主助佑为口号。犹大就亲自率领第一队进攻尼加诺尔，因为全能者与他们一同作战，击杀了敌军9000多人，使尼加诺尔的军队大部分受了伤，成了残废，迫使剩下的都逃走了。来购买他们的人带来的银钱也都夺回来，且追赶他们直至相当远的路程，只因为时光有限才得赶回来，因为那时正值安息日前夕，所以不能继续追赶。他们拾取敌人的武器，掠取他们的财物，以后就举行安息日，全心称谢赞颂上主，因为他今日开始把恩露洒在他们身上。过了安息日，他们便把一部分战利品分赠给受害的人、孤儿和寡妇，剩下的他们自己和子女分了。办完这事，又共同祈祷，恳求仁慈的上主完全与他的仆人们和好。他们又与提摩太和巴基德的军队交战，杀死了他们20000多人，并且也占领了几座很高大的堡垒，将获得的无数战利品平均分为2份，一份为他们自己，一份为受害的人、孤儿、寡妇和老人。又拾取了敌人的军械，把这一切细心安放在适宜的地方，余下的战利品悉数运到耶路撒冷去。又杀了提摩太部队的一个军长，这人非常暴虐无道，曾残害过犹太人。当他们在祖国庆祝胜利时，将从前焚烧过圣殿的门，而如今与卡里斯特乃逃到一个小房里的人都用火烧死，如此他们得了因行亵渎应得的报应。那曾带1000商人来购买犹太人的万恶的尼加诺尔，如今却因上主赐给犹太人的救助，被他所最轻视的人们制服了。他脱去了自己耀武扬威的官服，是亡命之徒独自一人跑过了旷野。在他全军覆没以后，他还能跑到安提约基亚去，这为他算是太幸运了。曾负责以贩卖耶路撒冷俘虏的价钱偿还罗马人的税款的人，如今反倒声明犹太人确实有一位保护者，若是犹太人遵守他立的法律，他们绝对不会受任何伤害。